拥抱书籍，爱上阅读。每天清晨唤醒你的不只有闹钟，还有最新的消息。每天清晨让你感到美味的不只有早餐，还有营养的谈资。每天清晨洗涤你心灵的不只有阳光，还有对幸福生活的向往。每天清晨主播在线，带您体验全新一天。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7:41，这里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早上好，我是主播李玲。今天是2021年8月31号，星期二，机动车尾号2和机械型。先来了解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今日头条您将会听到的是，教育部要求中小学不得以任何名义设重点班，新学期严格督导双减落实情况。 京城京市从明天起，电子驾驶证将在北京等城市启动申领。 北京加快推进淘汰超标电动自行车工作。 国内方面将关注国家新闻出版署下发通知，坚决防止未成年人沉迷网络游戏。 文旅部要求规范演职人员商业行为，绝不为违法违规人员提供舞台。 8点开始是国际方面的消息，将关注美国和阿富汗塔利班双双宣布美军完成从阿富汗撤出任务。 财经资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通报对美团收购摩拜未依法申报开展调查工作。 前沿科技2021世纪 5G 大会今天开幕，1500多位大咖参会。 8点30分，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的是，北京环球影城宣布将于9月20号正式开园。 因今天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延时，今天的主播在线节目缩短为80分钟。 好的，想要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主播在线，收听节目还可以登录北京广播电视台的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李玲带您关注昨夜今晨的重要新闻。接下来马上进入今日头条。 看山是山，直击新闻现场；看山不是山，揭示世界幕后；看山还是山，还原事实真相。今日头条，重点关注。 头条，我们还是先关注教育领域啊。教育部呢，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秋季学期中小学的教育教学工作情况，以及新学期双减工作落实安排。 根据教育部通报，目前除个别地方暂缓开学之外，全国绝大部分地区中小学、幼儿园将于9月1号安全正常开学。 会上通报，新学期开学后，义务教育学校要严格执行均衡编班的法律规定，不得以任何名义设置重点班，切实做到均衡配置资源。我们来听一听教育部基础教育司司长吕玉刚的介绍。 新学期义务教育学校要严格执行均衡编班的法律规定，不得以任何名义设置重点班，切实做到均衡配置师资，严格执行教学计划，不得随意增减课时、改变难度、调整进度，不得利用课后服务时间讲新课，严格执行作业管理规定，严禁给家长布置或变相布置作业，严禁要求家长检查批改作业，杜绝重复性、惩罚性作业，不得要求学生自批自改作业，严格执行考试管理规定，不得违规组织考试，考试结果不排名、不公布，并以适当方式告知家长和学生，不得按考试结果给学生调整分班、排座位、贴标签。 另外，根据通报，为切实降低学生考试压力，教育部印发了关于加强义务教育学校考试管理的通知，明确小学一二年级不进行纸笔考试，其他年级由学校每学期组织一次期末考试，初中年级从不同学科的实际出发，可以适当安排一次期中考试。 要合理控制考试难度，严禁超课超标，超过教学进度命题，要合理运用考试结果，学校期中期末考试实行等级评价。 同时，今年秋季学期是中小学全面落实双减有关部署要求的第一个学期，教育部要求要下大力气做强做优校内教育，切实做到教师应教尽教，学生学足学好。 据介绍，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就双减设立专门举报平台，并建立双减专项督导半月通报制度，双减政策落实及成效被纳入政府履职督导评价。 教育部教育督导局一级巡视员胡延品介绍，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在微言教育中国教育督导微信公众号开设举报专栏，受理群众对学生作业负担重、学校没有依规开展课后服务和校外培训机构无证照培训、虚假宣传、超标超前培训、超期预收费、违规高收费、退费难等问题的实名举报，目前已经收到8000多条举报。 胡延品介绍，双减督导被列为2021年教育督导工作一号工程，建立双减专项督导半月通报制度。从2021年9月起，每2周对各省份双减工作落实进度进行通报。通报内容包括作业时间达标学校比例、课后服务时间达标学校比例、学科类培训机构压减情况、违规培训广告查处情况和群众举报问题线索核查处置情况等。 国务院教育督导办还将开设曝光台，对该落实、能落实而不落实的工作，或经过多次通报仍然整改不到位的典型问题，在有关媒体和网络上曝光，并依规启动问责程序。 京城视角说京城，新鲜时事新鲜听，京城京事。 京城京市，我们先来关注一组交通出行方面的消息。记者昨天从公安部交管局了解到，9月1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北京等28个城市将推行电子驾驶证。电子驾驶证将通过全国统一的交管12123 APP 发放，推广应用城市的驾驶人可以登录交管12123 APP， 按照提示流程申领电子驾驶证。电子驾驶证与纸质驾驶证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第一次申领电子驾驶证时呢，交管12123 APP 将自动调取申请人已经留存的照片作为电子驾驶证的照片。电子驾驶证生成之后，可以自愿选择是否更换照片。对没有留存照片的，交管12123 APP 将提示申请人通过手机拍照或者相册选择的方式来提交电子照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审核后，用于生成电子驾驶证。 据了解，申请人的驾驶证应当在有效期内，驾驶证存在扣留、暂扣、逾期未体检、逾期未审验、公告停止使用等情形的，将无法申领电子驾驶证。对已申领电子驾驶证的驾驶人，可在手机上登录交管12123 APP， 查询出示本人的电子驾驶证。电子驾驶证可适用于执法管理、公共服务等多个场景。 记者从北京市交通委了解到，为持续推广文明礼让斑马线封上，促进市民群众文明交通习惯养成，市交通委在全市交通运输行业全面启动文明驾车礼让行人专项整治活动。 专项行动期间，全市公交、出租车、网约车、旅游客运、驾培等行业管理部门充分动员行业内企业带头践行文明礼让各项规定，通过召开职工动员大会，发出文明驾车礼让行人倡议，制定交通文明奖惩制度等形式，动员全体从业人员签订文明驾车礼让行人承诺书，确保全体从业人员做到文明驾车礼让行人。 北京市交通委明确，对违反承诺的全市交通运输行业相关人员，根据北京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办法的规定，作为企业和从业人员不良信息记入信用档案。 记者昨天从交管部门了解到，继本月11号本市217个路口可拍摄机动车斑马线不避让行人的探头投入使用之后，这类升级后的探头所覆盖的路口将再增加247个，涉及全市多条交通干线。至此，北京在没有交警现场执法的情况下，只通过电子眼就可以处罚司机不礼让斑马线的路口，已经增加到464个。 交管部门表示，今年年内

通知要求要结合实际工作开展法律教育，分别是宪法和民法典、著作权法、税法等重点法律法规的学习和宣传，重点教育引导具有社会影响力的演艺人员，强化法律意识，提高是非辨别能力，确保文艺工作者知法、懂法、守法。 再来关注，据中国政府网的消息，国务院客户端小程序推出各地疫情防控政策措施专栏，统一公开各地权威准确的防疫政策措施。 公众可以通过微信、支付宝等端口进入各地疫情防控政策措施专栏，输入您想要去的目的地，然后呢查询当地的防疫政策措施，并且呢获取跨地区出行防疫措施点到点实时在线的查询服务。 我昨天尝试了一下，就在微信里面搜国务院，出现这个小程序之后，您点击进入往下一拉，就能看到这个各地疫情防控政策措施这个专栏，确实非常的方便。对，是都有全国的统一的权威的信息。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北京日报、新京报、北京青年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 好，我们接下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天气有冷暖，关心在耳边，主播在线，天气资讯。 我们来连线北京市专业前台的高级工程师刘继军。刘工您好。 哎，主持人你好。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晚上降雨的情况哈。 好的，昨天夜间呢，就是半夜前后，自南向北呢，出现了小雨天气。这次降雨呢，整体比较平缓，而且呢，雨量也比较小。从截止到现在呢，这个全市平均是1.1毫米，城区平均1.4毫米，东南部呢稍微大一点是2.5毫米，西南部呢平均是1.9毫米，西北部小一些为0.1毫米。早晨呢，能见度不是很好，大部分地方能见度是2到3公里。石景山和海淀呢，这个早晨能见度不足1公里。不过呢，这种现象会逐渐的转好，但是要彻底转好是不容易的。早晨呢，这个大部分地方的气温都在21度左右。整体来看的话，天气比较凉爽。这种降雨呢，也不容易产生明显的积水，不过呢，道面是比较湿滑的，所以说呢，驾车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控制车速，以确保交通安全。出行的朋友一定要注意防雨。预计这次降雨呢，在这个10点钟之后，逐渐的就会停止了。这个下午呢，基本上是以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天气比较凉爽舒适，下午呢还是比较适宜大家安排户外活动的。未来几天呢，天气这个还算行，就是1号、2号、3号，这个天气呢基本上是以晴到多云的天气为主，气温变化不是很大，基本上就在29度左右。主持人， 好的，感谢刘工的介绍和分析，谢谢您，再见。 再见。 好，谢谢刘工，我们也再来了解一下今天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转多云，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9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50%。 今天夜间多云有轻雾，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9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0%。 今天的空气污染强强等级为2级，因为有降雨，不适宜您登山，也不适宜您擦洗车辆。 好了，一段广告和整点报时之后，进入到主播在线的第二时段，我们稍后见。 稍后见。 8-28工银财富季2021全新升级，五大福利火力全开， 智慧金融心动得扣，明星基金全心全意，保险保障面面俱到，优选创新爆款理财专享福利即刻启送， 智慧财富美好与共，就在8-28工银财富季。 工银财富季华夏基金重磅出击，华夏优江生活混合基金 A 类012421， C 类012422，华夏消费一姐孙毅加担当，9月6日起闪亮登场，敬请期待。 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中国银行随心之贷个人消费贷款，贷款额度最高30万，线下申请，线上用款，手续简便，贷款年利率4.35%起，按日计息，随借随还，纯信用，随心贷，详询中国银行北京地区各营业网点。 新学期新起点，北京图书大厦于8月30日正式开启开学季系列活动，为您准备了20余万种图书及音像制品，并有多项优秀图书推荐活动。北京图书大厦邀您共品书香雅韵。 同样做食品饮料，为啥你的销量这么火爆啊？ 我在北京广播电视台投广播广告了，米面粮油肉蛋奶生鲜水果大闸蟹面包蛋糕冰淇淋零食糖果方便面饮料咖啡矿泉水蜂蜜茶叶奶制品，这些产品啊都能宣传。 好产品就要投广播广告，大平台效果看得见。食品饮料行业广告合作热线8501-3833 8501-3833。 以上为广告时间。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8千赫。 平静表象的背后，主播带您抽丝剥茧，探寻真相。资讯爆炸的时代，主播带您去粗取精，化繁为简。每天清晨7点半，主播在线。在您耳边。 好，用声音讲述新闻，用耳朵感知世界。听众朋友早上好，北京时间的8点01分，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我是主播于浩。 您好，我是主播李玲。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您将会听到国际方面，美国和阿富汗塔利班双双宣布美军完成从阿富汗撤出任务， 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阿富汗问题决议草案。 财经资讯，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通报对美团收购摩拜未依法申报开展调查工作。 前沿科技，世界 5G 大会开幕，1500多位大咖参会。 大约在8点30分是今天的旅游文化娱乐资讯，您将会听到北京环球影城宣布将于9月20号正式开园。 中国在残奥会的比赛当中，昨天再夺8金，金牌数和奖牌数继续稳居第一。 好，主播在线，精彩无限，于浩和李玲带您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看世界，听天下，尽在国际视线。 国际视线，我们先说阿富汗局势啊。新华社今天凌晨消息，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麦肯齐昨天宣布美军已经完成从阿富汗撤出的任务。 麦肯齐当天下午在国防部的记者会上说，最后一架 C-17 运输机已经于阿富汗当地时间30号23点59分从喀布尔国际机场起飞。 麦肯齐表示，当天的撤离既标志着美军在阿富汗人员撤离行动的结束，也标志着2001年911恐怖袭击之后美军在阿富汗开始的近20年军事行动的结束。 阿富汗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昨天在社交媒体上宣布，阿富汗时间30号晚上，最后一批美军离开喀布尔机场。 新华社消息，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国际机场昨天遭遇火箭弹袭击，目前还没有人员伤亡报告。极端组织伊斯兰国宣称实施了此次袭击。 一名现场目击者说，有人从喀布尔一个居民区的一辆汽车上向喀布尔机场发射了5枚火箭弹，据称火箭弹遭到美军拦截。 美军联合参谋部官员泰勒昨天在美国国防部记者会上表示，5枚火箭弹射向喀布尔机场，其中3枚没有落入机场区域，1枚被美军拦截击毁，1枚落入机场区域，但没有对撤离行动和美方人员构成威胁。 喀布尔机场外26号发生自杀式炸弹袭击事件，造成美军13人死亡，18人受伤，另外有至少170名阿富汗平民死亡。美国认为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实施了此次袭击。美国中央司令部29号说，美军当天在喀布尔对伊斯兰国阿富汗分支目标实施空袭。 据报道，美军的无人机打击行动造成包括5名儿童在内的10人死亡。死者亲属表示，死者来自同一个家庭，都是平民，并非伊斯兰国成员。 对于这一次伤亡事件，美军中央司令部表示，正在对这一事件展开调查，目前仍不清楚这些平民是如何身亡的。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联合国安理会以13票赞成、0票反对、2票弃权的结果通过了一项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决议草案，中国和俄罗斯投了弃权票。 决议强烈谴责了8月26号发生在喀布尔机场附近的袭击事件，并重申在阿富汗打击恐怖主义的重要性，要求不得利用阿富汗领土威胁或攻击任何国家，或庇护或训练恐怖分子，同时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努力，向阿富汗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各方允许人道主义救援全面、安全和不受阻碍地进入阿富汗，以确保援助能够送达至所有有需要的人。 决议呢还重申维护人权的重要性，尤其是妇女儿童和少数民族，并鼓励各方通过谈判寻求政治解决的方法，并鼓励妇女充分平等地参与其中。 决议中还希望塔利班能够遵守之前的承诺，在美军撤出后，允许所有外国国民和持有其他国家旅行证件的阿富汗人安全离开阿富汗。 决议中还表示，注意到喀布尔机场周围危险的安全局势，并且呢对情报显示该地区可能会发生更多恐怖袭击表示关切，呼吁有关各方与国际伙伴合作，采取措施加强安全，使喀布尔机场能够迅速和安全地重新开放。 那么关于阿富汗问题的决议草案投票中，中国和俄罗斯投了弃权票。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在表决后的解释性发言中指出，阿富汗禁区乱局同外国部队仓促无序的撤出有直接关系，希望有关国家能够认识到撤出不是责任的结束，而是反思和纠错的开始。 耿爽表示，有关国家应该吸取教训，切实尊重阿富汗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切实尊重阿富汗人民自主决定自身前途命运的权利，切实改变将自身模式强加于人的错误做法，切实改变动辄施压制裁甚至使用武力的霸道行径。 耿爽表示，美方近期对伊斯兰国进行的报复袭击造成无辜平民伤亡，我们呼吁美方不要对阿富汗平民聚集区进行无差别轰炸。 耿爽强调，中方一贯重视阿富汗打击恐怖主义问题，强烈谴责近期发生在喀布尔的恐怖袭击。我们希望喀布尔机场的安全能够得到保障，有关人员的撤离能够平稳顺利进行，有关各方能够加强协调，共同防范新的恐怖袭击。阿富汗绝不能再度成为恐怖主义发源地和恐怖分子集散地，这是阿富汗未来任何政治解决方案必须要坚守的底线。 耿爽同时强调，希望塔利班切实履行承诺，彻底切断同一切恐怖组织的联系。各国应根据国际法和安理会决议，坚决打击伊斯兰国基地组织、东伊运等国际恐怖势力，坚决防止其在阿富汗聚集作乱。在反恐问题上，绝不能奉行双重标准，也不能采取选择性做法。 当地时间8月29号，阿富汗民歌歌手法瓦德安达拉比的家人透露，塔利班杀害了这名歌手。这一事件引发了某些人士的担忧，他们担心塔利班在夺取全国政权以后会像20年前那样再度实施严厉的教法统治。 安达拉比的儿子表示，塔利班武装人员此前曾来过他们家，甚至与这名音乐家一起喝茶，但是事情在8月27号起了变化。因为至今仍不清楚的原因，塔利班武装人员在当地一个农场向安达拉比的头部射击并致其死亡。 那安达拉比的儿子认为自己的父亲是无辜的，他要为父亲讨回公道。塔利班在当地设立的政府权这个政权机构也承诺会惩处杀害他父亲的凶手。塔利班发言人穆贾希德则昨天也在表示，正在对这事件进行调查，但是他没有透露更多的细节。 塔利班此前统治阿富汗全国期间曾经禁止音乐，认为音乐是违背伊斯兰教教义的。对于这次事件，联合国文化权利领域特别报告员贝农表示，他对安达拉比的离世表示严重关切，并呼吁塔利班尊重艺术家的基本人权。 我们再来关注疫情方面，日本千叶市教育委员会昨天宣布，当地一所初级中学6名教师感染了新冠病毒，其中两人曾带领学生们现场观看东京残奥会的比赛。 据日本广播协会电视台报道，千叶市若叶区的两名40-50岁的男教师25号带领18名学生乘坐大客车前往木章国际会展中心观看残奥会盲人门球比赛。这两名教师当天没有任何不适，分别于27号和28号出现发热及其他症状，随后确诊感染新冠病毒。 校方说，师生在观看比赛时戴着口罩，按照规定保持安全距离。当地的卫生部门认为，大部分学生与传染这个染疫教师都没有近距离的接触，或者是15分钟以上的密切接触，他们都不属于密接人员。截止到29号，没有学生报告身体不适。 和东京奥运会一样，东京残奥会不允许普通观众入场，但是主办方破例设置学生观赛项目，以增进年轻人对残奥会的了解。千叶市教育委员会表示，将继续组织学生观赛。 根据日本 NHK 电视台昨天的消息，日本千叶县百市一位60岁的老太患新冠肺炎之后，居家疗养期间去世，死后3天才被人发现。 百市医疗机构说，这名老太因发烧等症状来就诊，8月10号新冠检测结果为阳性，被诊断为新冠轻症患者。医疗机构让他回家疗养，之后给这位老太打手机3次电话都无人接听。8月17号医疗机构派人去拜访，才发现老太已经去世。后来经过调查发现，老人已经去世3天左右。 百事医疗机构解释称，他们业务繁忙，且老太为轻症患者，又和丈夫同住，于是呢，按照优先度排序做出了这样的安排。该机构表示，今后联系不上患者时，将调整处理方式，立即联系消防队员拜访患者，做好确认的工作。 以上就是今天的国际视线，消息来自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是由康立波为您编辑的。接下来请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纵观风云，把握良机，敬请收听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节目编辑康立波。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来连线中国银行货币专家邓玉。邓玉您好。 主持人您好。 请首先给我们说一下近期美元的走势。 好的。近期呢，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的预期是驱动了美元指数的走势。在年内讨论并执行缩减购债规模的市场预期下，美元指数是在月内最高触及了93.58。随后上周五，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表示，今年缩减购债规模可能是合适的。这一表述呢，和七月议息会议的表述是基本一致，但是并没有明确收紧货币政策的具体时间。市场呢是将之解释为偏鸽派的信号，这也带动了美元指数的走弱，昨天收报在92.65。从目前的市场环境来看呢，美国的通胀压力依然高企，就业市场复苏的情况也相对乐观，美联储逐步收紧货币政策的路径将逐渐清晰。在当前欧元区、英国等主要央行按兵不动的情况下，美元指数将获得一定的支撑。预计美元指数年内仍有一定的上行空间，上方看向95一线。短期来看，由于新型病毒毒株的干扰，美联储的态度仍偏于谨慎，可能要在观察到关键就业指标继续向好的情况下，才有可能更提出更明确的缩减购债的路径。短期需要重点关注9月议息会议的情况，预计在议息会议之前，美元指数下行的概率较大。短期的下方看向8月初的低点92一线。主持人， 那接着请您谈谈对澳元走势的看法。 好的。近两周，由于美联储的货币政策紧缩速度不及市场的预期，美元指数下跌，澳元对美元则明显上涨，昨天尾盘收报在0.7294。近期澳洲疫情防控的压力较大，且由于澳洲疫苗接种率在发达国家中处于比较落后的位置，市场担忧疫情引发的封锁等限制措施将影响澳洲的经济活动。上周公布的澳洲7月零售销售数据也差于预期。中期来看，澳洲的经济复苏面临着一定的压力，需要重点关注市场的风险情绪和澳洲关键经济数据的一个情况。那么短期来说，近期澳元的上涨和澳洲经济的基本面关联不大，主要是跟随着美元指数的走势而波动。在美联储提供更明确的缩表路径指引之前，预计澳元对美元仍有一定的上行空间，如能突破0.73到0.74的阻力带的话，上方看向0.76一线。主持人。 最后呢，再请您给我们介绍最新的人民币的市场卖价。 好的，美元对人民币报在646.77，欧元报在762.97，英镑报在889.93，日元报在5.8871，澳元报在472.77，加元报在512.79。主持人。 好的，非常感谢邓宇的分析。以上就是今天的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再见。 再见。 好，以上观点只代表个人和机构意见，仅供参考。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主播在线，接下来进入今天的财经资讯。 积攒经验，持之以恒。中国银行国际汇市报道，周一至周五，敬请收听。 把握经济脉搏，洞悉金融走向。主播在线，为您提供最实用的财经资讯。

腾讯公司副总裁刘勇介绍， 这次啊，观众今年可以看到 AI 加电竞的最新的科研的成果，我们把它叫为王者觉悟。作为王者荣耀游戏在 AI 领域的全新探索，王者觉悟强化了学习算法，用户呢可以在王者觉悟的体验舱内与 AI 对战。 同时，众多依据热门 IP 开发的文创精品也将在本届服贸会首次亮相。北京国际设计周有限公司董事长王玉东说， 一个呢是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文创产品，这也是第一次经过批准啊，在这个社会上展出。另外呢，这个觉醒年代的作为一部反响强烈的这样一部革命题材的这个影片呢，我们也做了它的全部的这个授权开发的近百款产品。这一次呢，觉醒年代的 IP 会向所有的这个到场的企业来开放。 服贸会期间，文旅服务专题还将举办两个重点论坛以及三个行业论坛，相关文旅机构和优秀企业将参与对话及访谈，共同探讨文旅产业新风向。 好，财经资讯我们再来关注基金行业。昨天证监会主席易会满在基金业协会第三届会员代表大会上讲话时指出，证监会将坚守监管的主责主业，推动适时出台私募基金条例，持续完善基金监管制度体系，推动发展各类机构投资者，不断壮大资本市场长期投资力量。 公募基金方面，到今年七月底，管理资产规模达到23.5万亿元，比2016年年底增长1.6倍，从全球第九上升到目前的全球第四。私募基金方面，私募证券投资基金、私募股权和创投基金规模分别达5.5万亿元和12.6万亿元，比2016年底分别增长1倍和2倍。私募股权和创投基金规模位居世界第二。 到今年六月底，各类基金产品持有股票市值10.8万亿元，占 A 股总市值的12.5%，比2019年、2020年上半年分别提升了1.2和2.7个百分点，已经成为促进市场平稳运行的重要压舱石。 昨天，商务部官网发布，商务部、公安部、税务总局加快推进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跨省通办。通知明确，自9月1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开展小型非营运二手车异地交易登记第一批推广应用。推广应用城市共计218个，与前期20个城市试点相比，二手车交易登记跨省通办城市数量大幅增加，二手车异地交易将会更加便利。 通知要求推广应用地区要高度重视，严格按照通知以及近期印发的有关工作规范要求办理业务，加强组织部署，落实好设备、系统、人员等配套保障，强化部门协作，规范二手车交易行为，同时加大宣传辅导和业务培训力度，为群众提供更高效便捷的服务。 从明天开始，中华人民共和国契税法将正式施行。财政部昨天发布了关于契税法实施后有关优惠政策衔接问题的公告。公告称，夫妻因离婚分割共同财产发生土地、房屋权属变更的，免征契税；城镇职工按规定第一次购买公有住房的，免征契税。 广大企业和百姓对契税并不陌生，按照相关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转让、房屋买卖、赠与、交换应当依法缴纳契税。目前全国31个省区市都公布了新的契税税率，北京、上海、广东、山西等27个省区市将契税税率确定为最低 3%， 河北、辽宁、湖南、河南四地将契税的适用税率确定为 4%。 国家税务总局山西省税务局财产和行为税处的处长宁新帅表示，契税法将原来的暂行条例升级到法律层面，法定适用契税税率并没有调整，而是与暂行条例保持了一致，也就是3%到5%。 不仅对购买家庭第一二套住房的契税优惠政策保持不变，即将实施的契税法亮点之一就是对优惠对象有所扩大，其中对非盈利性的学校、医疗机构、社会福利机构承受土地、房屋权属用于办公、教学、医疗、科研、养老、救助可以免缴契税。 对于很多老百姓担心房价会暴涨的现象，融创太原营销总监张恒表示，新法不影响购房置业，不用担心房价暴涨，购房者应该保持独立的置业计划，按照实际需求来购置。 再来关注近期在市场监管总局的行政指导下，哈罗、青桔、美团、怪兽、小店、来电、街店、搜店八个共享消费品牌经营企业积极整改，取得成效。共享消费领域价格涨势得到有效遏制，标价逐步透明化、规范化。 同时，市场监管总局对搜店收购街店经营者集中案依法审查，并对美团收购摩拜未依法申报开展调查工作。下一步，市场监管部门将会进一步加大对共享消费领域的监管力度，依法查处违法违规行为，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财经资讯的最后，我们再来聚焦医疗美容行业。如今的医疗美容行业发展非常迅速啊，但是乱象也层出不穷。为此，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了《医疗美容广告执法指南》，明确指出要依法整治各类医疗美容广告乱象，重点打击十种情形，排在首位的就是制造容貌焦虑。 在医疗美容界，肉毒素一直被认为是除皱神器。那根据国家药监局发布的通知， A 型肉毒素以及制剂被列入到毒性药品管理，并且作为处方药必须要由有处方权的执业医师开出处方才能够购买。但央视财经记者近日调查发现，市场上肉毒素泛滥，其中不少还是水货，甚至是假货。 有关注射肉毒素的美容项目，它的操作核心是注射的位点以及剂量，那么假货水货就直接影响了注射的剂量，而一名不合格的操作人员则极有可能对注射位点把握不准，给消费者带来巨大风险。而这样一名不合格不靠谱的打针人，可能只是经过了短短4到6天啊，这样几天的医美速成培训，商家的非法违规操作导致肉毒素注射的医美事故频发。 因此，这次发布的执法指南并非打压医美行业，而是整对医美乱象，给美容行业做健康整形。同时呢，我们要明白，美是丰富且独特的，绝不是复制粘贴之后的千篇一律。真正的美丽是容颜背后的优雅才情、伟大理想和高尚灵魂。愿每一个人都能够珍视自己的独特，追求自己的美丽。 聚焦科技前沿，紧跟时代脚步，前沿科技。 前科技我们要聚焦，今天下午因疫情而延期的2021世界 5G 大会将在北京亦庄重启大幕。本届大会以 5G 深耕、共融共生为主题，将目光投向 5G 的飞跃之路，聚焦 5G 跨界融合。 组委会介绍，作为全球第一个 5G 领域的国际盛会，本届大会共有来自20个国家的1500余位业界专家和企业精英以线上或者线下的方式参会，其中包括13位院士。全球的专家学者企业家将会围绕产业、经济、创新等关键词，共商 5G 未来发展大计。 本届大会由论坛、展览展示、 5G 应用设计接榜赛等组成，将勾勒出 5G 全面落地消费市场及行业领域的全场景进展，重点诠释热点垂直行业与通信行业的深化协同。 11场主题论坛中有8场论坛聚焦 5G 落地，包含 5G 与工业互联网、 5G 与碳达峰、碳中和、 5G 与医疗卫生和健康、 5G 与智慧教育、 5G 与新视听、 5G 与智慧冬奥、 5G 加速赋能、融媒新发展等，囊括了当前 5G 在产业服务等各领域的落地实践与前沿探索。 此外，大会期间将推出 5G 10大应用案例，以成功的应用案例展现 5G 深耕行业，以科技成果落地实践凸显科技创新赋能社会进步，助力推动 5G 示范应用场景的复制与推广。 好了，以上消息来自新华社、人民日报、央视财经、经济之声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钱冰冰为您编辑的。 接下来请听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 人力社保小课堂，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人力社保小课堂。近日，北京市关于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担的措施发布，针对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员工的求职就业，市人力社保局介绍了相关的服务保障措施。 通过对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社保参保缴费人员的数据摸底，市人力社保局发现，这些机构的员工90%以上是35岁及以下人员，而且80%以上是本科及本科以上学历，对于他们的转型发展，本市储备了充足的岗位。 首先，市人力社保局分析了相关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岗位情况，梳理出了9个典型岗位，包括产品开发、产品销售、产品运营管理、客服人员、教师、 技术开发工程师、法律事务人员、人力资源服务专员以及财务人员，并进一步提出四大类职位储备方向，分别是教学教辅类、技术支持类、运营职能类和市场销售类。这四大类职位基本涵盖了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从运营前端到教学运营主体再到运营支撑保障的绝大多数岗位。目前市区两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有针对性的储备了1.03万个岗位，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储备了8万多个岗位。 另外，北京还将动态监测学科类校外培训头部机构用工风险，市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将联合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主动对接重点关注的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开展用工情况摸底，组织有针对性的就业服务，同时加强对区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的督导，围绕公共就业服务、劳动权益保护等热点，向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精准推送政策和服务信息。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以上内容由北京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宣传中心与北京新闻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邮储银行北京分行全面投身乡村振兴建设，北京市多个小微快贷中心、三农金融服务站为您提供乡村振兴全套解决方案及服务，以人流、物流、现金流合一优势，圆您富村富民之梦。详询邮储银行北京各网点。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水井棒棒就传起来，现在是3号王明，王明在4号位的。 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您好，我是宋世雄。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主播在线让您的生活精彩无限。 17.5，中国在7站取胜的优异成绩，夺得了本届世界杯比赛的冠军。 北京新闻广播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演员曲先和。了解天下大事，掌握快捷资讯。每天早晨我只听北京新闻广播主播在线。 主播在线，旅游资讯。 旅游资讯我们先来关注。好消息，好消息， 确实是激动人心的消息，大家期盼已久。 就是环球度假区昨天宣布啊，9月20号度假区将会盛大开园，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两家度假酒店、北京环球城市大道将会面向公众正式开放。 游客可以尽情享受这座开园时规模最大的环球影城主题公园，畅游主题公园内7大主题景区，包括37个骑乘设施及地标景点，欣赏度假区内24个精彩纷呈的娱乐演出，邂逅卓越非凡的沉浸式体验。 在正式开园之后呢，北京环球影城主题公园需要凭门票进入，而在北京环球城市大道，游客呢无需购票就可以前往，届时入园客流量将会根据疫情防控的需要来进行管理和调整。 另外，北京环球度假区支付宝小程序已经启动运营，小程序呢包括主要娱乐项目介绍、地图、游客服务预约等功能，其中游客服务可以通过提供交通、急救处、问询处、婴儿车轮椅租赁以及失物招领等信息以及服务。 持有北京环球影城门票的旅客呢，可以在小程序上预约入园，针对7大主题景区提供玩乐的攻略，包括主要的娱乐项目、餐厅等等。支付宝小程序还可以一并显示相关项目的等待时间。 此外呢，在环球影城园区各个零售商店铺的收银台，支付宝用户可以使用线下支付设备完成快速支付，加快游客支付速度，减少游客排队时间，提升购物支付体验。 去哪儿数据显示，在环球度假区公布正式开园日期半小时之内，平台上中秋期间以北京为目的地的机票搜索量超过了上周同期的11倍啊，中秋北京将会成为最火目的地。从目前的机票搜索数据来看，广州、成都、西安、昆明、重庆、杭州，这是中秋前后前往北京的主要出发地。 业内认为，随着北京环球度假区正式开放，国内主题公园也进入全新阶段，将带动周边住宿、餐饮等配套设施的消费升级。 及。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发现，在2020年后，主题公园附近酒店入住的平均时间不断增加，超过三成人选择了多住一晚。 主播在线，文化娱乐资讯。 昨天是东京残奥会的第六个比赛日，中国残奥代表团一共取得了8枚金牌、6枚银牌、1枚铜牌的好成绩。中国队的奖牌总数已经达到了54金、35银、30铜，合计119枚奖牌。 在昨天的男子50米仰泳 S5 决赛中，中国3名选手包揽金银铜牌，其中郑涛以31.42秒打破世界纪录的成绩夺得冠军，阮劲松获得亚军，王李超收获季军。3面五星红旗又一次同时在东京游泳馆升起。 我们再来关注国足的情况。亚洲区12强赛即将开打，中国男足当地时间29号在卡塔尔多哈进行了第二次室外训练课。和首日训练相比呢，国脚们的状态更好一些。此前受伤的右后卫李磊和后腰池忠国伤势恢复良好，昨天两个人呢也参加了全队合练。 亚洲12强赛 B 组5个对手实力明显强于亚洲40强小组赛，中国队要想有所作为，首先就是要做好防守。尤其9月进行的2场比赛，中国队面对的是澳大利亚队和日本队，他们的整体实力与世界排名都在中国队之上，对防守的压力更大。如今李磊和池忠国的及时复出，可以缓解李铁的用人难题。 就在国足积极备战的同时，澳大利亚队28号也公布了亚洲12强赛的参赛球员名单。名单中大部分球员都来自欧洲的2级、3级联赛，整体实力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强大。名单中没有出现澳大利亚队长莱基和主力前锋麦克拉伦，这对于国足首战来讲，恐怕应该是一个好消息。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下展览方面。当科学遇到艺术，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中国美术馆以“美在科技”为主题，精选了100多件馆藏科技题材作品集中展出，向观众全面展示科技、艺术和创新的关系，并着重呈现近现代以来中国科技事业不断发展壮大的光辉历程。 展览分为科技人物、求真之路开拓者、科技事件、创新征途里程碑、科技成就、知识应用结硕果3个部分。第一篇章中最吸引观众目光的就是一座别出心裁的科学家之山。 在山形展台上，错落有致地摆放着几十位古今中外的科学家的小型雕塑，从中国古代的数学家祖冲之、医药学家李时珍、科学家沈括，到近现代的钱学森、杨振宁、邓稼先、林巧稚，再到国外的爱因斯坦、笛卡尔、弗洛伊德，每一件雕塑都栩栩如生，仿佛让科学家们跨越时空，展开一场精彩的对话。 据介绍，展览的创作时间跨度从20世纪50年代一直到今年。除了中国艺术家的作品之外，也有来自英国、白俄罗斯、匈牙利等国家的作品。他们共同见证了一个积贫积弱的中国如何走向复兴，从站起来到富起来再到强起来的伟大历程。展览将持续到9月6号，有兴趣的观众不妨抽时间去看一看。 接下来的这个展览呢，还和科技有关。在中国科学技术馆，科创百年、建党100周年科技成就科普展也正在展出。这个展览分为启航、开天辟地、闯新路、一张白纸绘新图、伟大变革、电新机、走向复兴、谱新章、远航这6大篇章，以46件套展品带领观众追随历史的车轮，在互动中重温中国科技发展的大事要事。 展出团队从文献研究入手，按照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初期，那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脉络进行梳理，并邀请科技史相关专家进行论证，初期筛选出了150多个科技发展历史上的重大事件。 并且呢，从科学研究出发，设计了比如链式反应、复兴号对接、人造太阳等众多可供互动的模拟微缩装置，来帮助观众更加真切地理解科学原理，增加观展乐趣。这个展览会持续到12月10号，并且是免费观展。 电视剧方面，由陈佩斯、张晨光、刘佩琦、刘敏等特约主演的年代传奇剧《一剪芳华》明天开始将会在爱奇艺播出。电视剧讲述了天赋过人的小裁缝陆远之受恩师点拨，突破旗袍制作工艺，在风云变幻中坚守裁心、裁人、裁心的信念， 终成一代华服大师的励志故事，这也是陈佩斯先生继2014年主演《好大一个家》之后再一次出演电视剧。 好的，北京时间呢早上8:38，以上资讯来自新华社、北京日报、北京晚报、新京报以及本台记者采写的消息，是由程强为您编辑的。 下面进入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的专栏，今天为您播出的是第44集。 百年辉煌历程，百位青年讲述，重温党史故事，感受奋进力量。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北京新闻广播特别策划《青春之声》，讲述党史百年。 大家好，我是耳朵里的博物馆创始人，北京郭守敬纪念馆执行馆长张鹏。1964年，提出4个现代化战略目标。当国民经济调整工作取得巨大成就的时候，党适时提出了新的奋斗目标。1964年底，周恩来在3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郑重提出实现4个现代化的历史任务，即在不太长的历史时期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赶上和超过世界先进水平。 我们要在今后建设工作中进一步认识建设的客观规律，以便利用这些规律为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服务，把我们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下，在中路线的光辉照耀下，只要我们继续发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的革命精神，充分发挥群众的创造性和积极性，我们就一定能够顺利地完成发展国民经济计划的伟大任务。 中央还确定分2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构想，即从第3个5年计划开始，第一步，经过3个5年计划时期，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中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4个现代化从此成为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目标，成为凝聚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的强大精神力量。这一年，在国防科技领域也传来了好消息。1964年10月16日，我国成功爆炸第一颗原子弹。 报告总理，核爆炸成功了，是我们自己的原子弹。 是不是真的核爆炸？你们能不能肯定这是核爆炸？ 我们已经看到了火球，蘑菇云正在上升，铁塔已经消失。 成功了，毛主席，我刚刚接到核试验爆炸现场打来的电话，核爆炸成功了。 好，2小时后， 接见参加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创作。 我国国防和科学技术方面的这一辉煌成就，有力地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垄断和核讹诈，提高了我国的国际地位。同日，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声明》，声明指出，中国政府一贯主张全面禁止和彻底销毁核武器。中国发展核武器是为了防御，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中国政府郑重宣布，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好，2021北京榜样大型人物评选活动8月份的月榜人物榜，今天发布，一起来认识这几位榜样人物。 2021北京榜样8月人物榜。 马瑜，女，1932年2月出生，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胸科医院返聘专家。年近90，疫情中坚持出诊的她，想办法为结核病患者省钱，还垫付医药费。 从医66年，参与17部著作撰写，发表论文130多篇。 田雪，女，1986年9月出生，北京市第二儿童福利院护理部副主任，护理精神发育迟滞者15年。她开设了各种生活技能课程，切菜、炒菜、缝衣，手把手教。脑瘫儿甚至学会了用鼻子操作手机。 秦朗，女，1990年12月出生，退役军人，北京大学体育教研部教师。他担任庆祝建党百年文艺演出节目领舞，预演时暴雨如注，舞台湿滑，他和演员们冒雨完成演出，画面感人，赢得赞誉。 王少杰，男，1970年5月出生，北京铁路公安处北京站派出所所长。2017年，他率先建立人脸识别系统，靠科技助力打掉2个盗窃团伙，成功解救1名女童，为500多旅客挽回损失近100万元。 陈国涛，男，1977年11月出生，大兴区城市管理委员会党组成员，二级调研员。从特种部队转业，接手垃圾分类工作的他，打造出特色模式。仅1年多，居民垃圾分类知晓率、参与率在全市郊区中排名第一。 马恒祥，男，1970年9月出生，毛主席纪念堂管理局瞻仰接待处处长，年均接待700多万人次。他潜心研究，形成整套制度，为瞻仰者提供人性化服务。疫情期间实施预约系统升级，确保安全有序。 石宇，男，1990年7月出生，北京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客户服务中心职员。系统升级，他从上千条录音中梳理出热点，及时解答回应。2015年以来，他集客户所集，累计处理35000多件群众疑难诉求。 丽萌，女，1989年3月出生，通州区宋庄镇管头村村民，因神经瘤术后感染，又手术多次，致双耳失聪，严重面瘫。他仍坚持论文答辩，顺利毕业。工作后，他公益助残，还决定身后遗体捐献。 程鑫，男，2001年12月出生，公安大学国家安全学院2019级本科生。乘车时遇一女乘客财物被窃，他迅速将一可疑男子拦下并控制，不惧其威胁，告知我是警察，后协助民警将其扭送公安。 王东，男，1971年1月出生，北京东方洋洋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创始人。矢志微利便民的他，疫情中带领企业为防疫人员日均送餐超3000份。通过对员工核酸检测、厂区环境和食材把关，确保餐食卫生安全。 推荐榜样人物，请登录北京榜样官方网站或关注北京榜样微信公众号。 好，下面进入今天的北京榜样人物故事。今年是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一首《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传唱了几代人的红歌，就出自于北京市房山区霞云岭香堂上村。1950年出生的李增军是堂上村的老支书，他在任时就一直积极收集这首红歌的创作故事，并且先后2次找到这首歌的词曲作者曹火星，获得了最详实的第一手资料。退休之后，堂上村也建起了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纪念馆，他也成为一名义务的讲解员，这一干就是15年。关于这首歌，李增军都讲了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他又有什么样的感受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今天的榜样人物故事，老支书红歌情。 2021北京榜样人物故事展播。 这首耳熟能详的歌曲伴随着新中国成立后几代人的成长，特别是在1949年10月1日天安门广场举行的开国大典中，